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事实上，除非燕无师愿意去睡观主他们睡过的屋子，又或者索性离开道观另寻住处，否则也只剩下与沈乔同住一屋的选择了。好歹沈乔刚刚收拾过，被褥又是观主小徒弟两天前刚晒过的，上面还留着一股阳光曝晒过的味道，十分好闻。床铺原本是为单人准备的，躺上两个人肯定有些拥挤。 你睡吧，我打坐，眯会儿眼就成。 屋子很简陋，月光透过残破的窗纸漏入，连带夜风也一并偷偷溜进来。幸而此时天气并不冷，两人又是武功高手，不于吹风受寒。沈乔盘膝坐着，腰背挺得很直，轻松翠竹一般。因时已入夏，衣裳逐渐单薄，隐隐还能看见下面的腰线。时间一点一滴流逝，月上中天，景泛冷波。燕无师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闪电般伸出一指，点向他的后心。沈乔沉浸打坐之中，正进入一种玄之又玄的状态，但练武之人若非闭关，又是在陌生环境，必然还会分出一缕心神用以警惕周围，以免遭了暗算。可他防的仅仅是外来敌人，却未预料旁边的燕无师还会出手暗算。虽说那一缕警惕之意令他很快从入定中清醒，但他目前的武功终究比对方差了不止一星半点，双方又离得太近，待完全反应过来时，后背挤出药血已被锁住，人也无法动弹了。燕无师抚上他的脸颊，禁不住轻轻叹息。 阿乔，你怎么总是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？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 这该怪你自己啊。你若不是说出朋友的话，我兴许还要晚一些才会对你动手。本座何许人也？哪里需要一个连武功都恢复不了，有门派归不得，人人耻笑的落魄之人来做朋友？ 沈乔不说话了，燕无师将他打横抱起，出了屋子，径自往外走。即使抱着一个人，也不妨碍他步履轻若无物，月下踏夜无痕，长袍广袖迎风鼓起，姿势美妙，潇洒之极。若有旁人在此，一定不会相信这样的神仙人物会是人人闻之色变的魔君。 你怎么不问我们要去哪里啊？ 沈乔没有说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连哑穴也被点了。燕无师低头看去，对方索性连眼睛也合上了。 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，顺便给你讲一个故事。 既然人还没见到，故事可以先讲。 十几年前，我刚刚得到朱阳册的时候，内心是不屑一顾的，因为我当时并不觉得这世上有什么武功能胜过凤林原点。即使我败给齐凤阁，我也只是认为那是练武之人的问题，而非武功本身的问题。因为日月宗第一代宗主曾将凤林原点练到第十重，也就是最后一重。当时不管是道门还是儒门，天下没有一个能与之匹敌。据说他活了120岁，最后突破极致，炼神还虚，失解而去。但后来我翻阅日月宗遗留下来的典籍，才发现传说是错的。那个人虽然活到120岁，却不是因为追求更高境界才失解，而是走火入魔，暴体而亡。因为凤林原点虽然厉害，却隐藏了一个致命弱点。简单来说，人的身体相当于一个容器，这个容器会随着内力的增强而重塑，以便适应武功的增长。 所以武功越强的人，经脉也就越强。但凤林原点恰好相反，武功越强，他对身体的限制反而越大。当容器无法再适应武功时，人就会爆体而亡。 你说的这个弱点，其实所有武功都有，武道永无止境。但人身体资质本为天生，寿数也有限，只要不停往上练，总有一天都会面临这个困境。我师尊也是因此才会闭关失败而仙逝。 不错，然而如果他愿意止步，就不会有隐患。而凤林原点的武功，即使不再练下去，对身体的危害也会越来越大，所以我想到了朱阳策。不同流派的武功如果能结合在一起，最后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 但你失败了。 我失败了，是我急于求成，所以为自己埋下走火入魔的隐患。 凤林原点既有如此缺陷，但幻月宗与其他二宗却几乎人人习练，岂不是人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？ 哼，阿乔啊阿乔，你每每总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本以为你会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，你却反而关心起别人的死活。放心吧，只有练到一定境界才会发现这个缺陷，而真能练到像我这样的第九重，放眼江湖已经罕有敌手，就算明知有缺陷，他们也还是舍不得这门武功。故事讲完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 沈乔摇摇头，燕无师似乎觉得他的反应有点无趣，正要说什么，半空之中却遥遥传来一个笑声，声音若远若近，好像在天边，又好像在耳畔。沈乔听出声音之中还蕴含着说不出的魅惑之意，忽然升起不祥的预感。 燕宗主风采依旧，真是想煞我也呀。 桑景行，对我又抹阴射心，你是想自取其辱吗？ 来人哈哈一笑，仿佛缩地成寸，不过几步功夫就从远处走到跟前。桑景行在江湖上的名声要比燕无师不堪许多，但因为他可怕的武功，几乎没有人想与他正面对上，宁愿选择忍气吞声，息事宁人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几年前显州一品狂刀人隐的小女儿，因生得玉雪玲珑，无意被桑景行看上，并要求收其为徒。谁都知道桑景行收徒不过是个借口，实际上只是为了给自己不断寻找采补双修的女子。人隐原本性躁如火的一个汉子，最后却不敢有丝毫反抗，甘愿忍受被世人嘲笑的屈辱，将小女儿交了出去，自己则带着家人退隐江湖，从此不问江湖事。据说他那个小女儿入了合欢宗没几年，就被桑景行等合欢宗位高权重的男人给玩腻了，之后又丢给徒弟霍希京，霍希京则剥下他的脸皮给自己的木偶娃娃戴上，成为自己的收藏品之一。不过等到燕无师重出江湖，只因其人霸道远甚桑景行，世人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燕无师身上，反倒渐渐忘了桑景行的残忍恐怖。作为崔游望的弟子，桑景行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小觑的人物，他的野心潜藏在他的玩世不恭之下，旁人都以为他甘心情愿当袁秀秀的入幕之宾，为他打理合欢宗上下。实际上两人在宗派之内的矛盾已非一日两日，袁秀秀奈何不了桑景行，桑景行暂时也不能杀了袁秀秀，大家不得不捏着鼻子暂时维持同门的假象。此人生得高大威猛，容貌却是异常秀美，皮肤堪比女子柔滑细腻，一双眼睛盈盈生波，可惜眼神阴鸷冰冷，令人不敢直视。他嘴角噙笑，跟燕无师打招呼。 听说周玉伐齐，袁秀秀急了，所以找上了燕宗主，想与你合作杀了我。 若袁秀秀在此听见此话，必然大吃一惊，只因此事暗中谋划，他找上燕无师也无第三人知晓，却不知为何走漏了消息。 不错， 那燕宗主今日过来是来杀我的？ 我给你送一个人来。 他是谁？生的倒是不错。 沈乔。 杀了霍希京的那个沈乔。 不错。 不是听说燕宗主与他打得火热吗？怎么忽然舍得将人送到我这里来了？我下手可是不会留情的。若是玩坏了，到时候你还想要回去，可就来不及了。 到了你手里，自然是任你处置，本座不会再过问。 得到这个承诺，桑景行脸上的笑容明显更深了一些。他素来喜欢那种十来岁的小男孩小女孩，沈乔明显不在这个范围内，但她生得好看，更重要的是烂船犹有三寸钉。齐凤阁的徒弟，就算身份武功一落千丈，昔日武功根基总还是在的，用完之后将对方的功力彻底吸收过来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燕宗主就这么痛痛快快把人给了我，不需要任何条件吗？ 把本座的剑还来。 剑？那把太华剑。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，当日你败于家师之手，剑被他拿走了。家师仙逝之后，这把太华剑的确交给了我，可不巧的是我今日没带，改日派人奉上可否啊？ 可以。 我本以为燕宗主现在已经武功大成，有剑无剑都一样，怎么还突然想要回太华剑呢？ 我的东西再过100年也是我的，只看我想不想拿回去而已。 我早就听说燕宗主与沈乔二人出双入对，俨然神仙眷侣，可没想到沈乔与你而言的价值就只是一把太华剑，真是令人唏嘘啊。 他们说话时，沈乔一直微合双目，既没有抬头也没有睁眼，面色平静无波，像是这番话与自己毫不相干。 袁秀秀明着与本座谈合作围杀你，暗地里却与突厥人眉来眼去，你准备如何处理？ 哼，那婆娘总喜欢玩这些两面三刀的把戏，我又不是头一回知道，不知她与燕宗主约在何时何处？ 6月初6申时，城东一池雪寺。她说你喜欢在那里逗留。 不错，她倒是将我的喜好揣摩得一清二楚。 一池雪寺，听名字就知不是什么正经寺庙。 不错，那里只是一处伪作寺庙的私家别业。前不久我发现了一种新玩法，将得来的小姑娘剃成光头，扮成小尼姑的模样，送去一池雪寺，让他们在寺中照常起居，而我则扮成采花贼进入寺庙之中，肆意玩弄这些小尼姑。这游戏太过美妙，常常一玩就是半日光景。如此隐秘之事都能被袁秀秀知道，我还真是小看她了。那婆娘既然想杀我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燕宗主，到时候还要请您来光临看戏啊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